吧。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场中超比赛包括中甲比赛进行，明天北京球迷关注的另外的一场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也即将展开。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我们又再度回到足球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当然我们今天聊的角度可能稍微会有一些些的暗淡，因为在今天确实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在中超复赛之后的种种的现象，让大家觉得有点看不懂很多的比赛。 那么目前呢，我们的这个通过电视画面呢，正在关注的是沧州雄狮对天津金门虎队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把及时比分呢，跟关心这比赛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下这个及时的介绍。但同时，我觉得应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是这几轮比赛当中啊，出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比赛的结果，或者一些呢焦点的比赛场次。当然，除了国安之外的话呢，其实今天还有一场中甲的比赛呢，出现了一个大比分。我觉得大比分是这两轮的中超与中甲联赛当中呢，好像这个几乎以前不太会同时出现。虽然轮次不一样，对吧？中甲呢应该是到了收官战的34轮，那中超呢是到了17轮结束，这轮正在进行的是第18轮的比赛。但是就在这几轮比赛当中，无论是中超还是中甲，都出现了大比分。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聊一聊正在进行的中超的联赛，中超复赛之后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特意邀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徐江老师来到直播间里面。我们看到之前节目开始之后，很多人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很多人提前进入到我们的聊天的对话框下来跟徐江老师问好，像信仰的力量，包括黎巴嫩足球新闻，这都是支持徐江老师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徐江老师跟我们好好的来多爆爆料，多聊一聊。 哎，大家这个都在说徐江老师冬至好啊，吃饺子了吗？ 还没呢， 那就宵夜呗。 都说吃饺子，也不知道饺子去哪儿领啊。 直接出门右拐，超市的速度贵。 好嘞。 哎，今天在中超比赛的球员能吃上饺子吗？能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酒店都会配备的。 有，但在球场上有人吃上了饺子，有人就成了背景。那今天我们先从正在进行的这个新闻，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中超的比赛之外呢，确实也看到中甲联赛当中再现了一个可以说是纪录级的比分，一场比赛当中打进11粒进球，出现9-2这样的比分，确实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惊。尽管是中甲的比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个队的差距有这么大吗？徐江老师怎么看这样的结果？ 比分确实有点大，但是呢，也不能算多大的意外，因为这个队在就是算上这场比赛吧，那么8场球他一共丢了34个球。可能很多球迷已经不关心中甲联赛，可能并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队8场丢34个是什么概念？场均丢4个球。之前的比赛他输过1-6，输过0-5、0-4，就属于常态。那整个的8场比赛是1-7。那成都这个队相对来说是，在中甲这个联赛积分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所以你说9-2这个比分，大不大呢？肯定是大。但是呢，以这个球队吧，贵州这个球队目前整个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也不算。就怎么讲呢，不算特别意外的一个事情。 不意外，但是就今年刚才孟老师也介绍了，这个大比分出现的频次还挺高的。现在感觉在中超包括中甲一直在进行过程当中，经常有这种比较一场比赛进球比较多的情况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打得这么大开大合。 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吧，那么 他这个球员生态吧，其实我最近说的最多的是这四个字， 嗯， 包括联赛的这个生态。 是。 那么有些球队他还是有追求的，比如说你像中超联赛里面有些球队他还是要为了冠军去努力， 嗯， 那么他还是比较投入比较认真。那包括中甲联赛有些球队是为了这个升超的名额在努力， 嗯， 那他的训练啊投入啊各个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球队他可能面临着长期的这种欠薪，面临着可能说明年这个球队可能都没有了，那球员的整个的心思是否在足球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嗯， 那加上他不同的球队他对于这种球队这种阵容吧，那么包括投资人他对球队这种投入，现在来说也是差距是比较大的。有的球队可能不欠薪他的战斗力就强一些，但有些球队我觉得基本上他就等着今年联赛结束，其实算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盼着早点下班 真的 打卡下班 对， 可是下班之后还得考虑再就业的问题吧，不考虑吗？ 明年的事情他明年再说，那起码在今年他在这个球队他可能就看不到希望。而且从一个球队来说的话，他的球员一定是会分两级的，有些球员可能已经找到新的球队了， 嗯， 或者说他不担心自己会有新的饭碗，有新的下家，他可能年纪刚刚好，实力水平也还都不错，那他处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心态吧。但有些球员可能老将的话，他可能想着明年我就退役了，那这两种不同的心态下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投入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足球场上最怕的是球员的不统一，一旦不统一之后这个比赛是不会踢好的。 嗯， 对， 其实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都觉得现在在这个球场上有三种球员啊。你一种说的就是这些找到下家了， 嗯， 心里踏实了，就明年我有活干啊，明年我有球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差不多该退了， 嗯， 明年这情况我也就不踢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既找不着下家，其实状态他水平未必是低的，就是想找到合适的未必这么容易，但是还能踢，还有不错的这个职业的这种条件，最困难的这么一批人。 有这么一批人， 嗯， 你如果明年你还想再踢球的话，其实最简单的降薪， 对 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明年联赛，对吧？一开始说的是要扩军，但是能到什么程度咱也不知道。那说一个球队吧，比如说今年还在中超联赛的天津金门虎， 嗯， 那他这个球队其实，很多的球员都已经离队了， 嗯。 那大家开玩笑说这个队已经基本上下了这个通知书了，说就要没了，然后又重新的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这个球队里面的球员都是拼凑过来的， 嗯， 那都是 临时来的， 对，都是其他球队可能不要的，那你既然你到了这个球队的话，你就要接受可能拿很低的这种薪水。然后很多球员的这种心态就是我还留在中超联赛里面去踢，我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中超的一个状态，那骑驴找马吧。那么我在天津这个队看看能不能通过在天津这一年的一个表现，我明年再去找队，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现在天津这个队，这个球队来说，球员整体的斗志啊各个方面还都行。 虽然是还都行，但是呢大家就是像刚才徐江老师说到的，如果一旦出现了说不统一这件事情，就是你就会在整体的表现上会出现一些起伏。那我们说到起伏这件事情，其实也绕不过要说回到国安队的话题， 嗯， 我们前面在零比五之后也是特意空了一天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在下一场比赛，现在想的万幸就是下一场比赛来得更快一些，能让大家有机会再重新去调试这样的心情。明天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吗？ 嗯，打着看吧。我觉得现在国安的整体的一个阵容来说吧，那么球员的情况来说，国安的实力水平不应该出现在争冠组。他现在这个人员， 嗯， 我觉得他能够赢一下上海申花，踩着申花来到这个分区，其实已经是今年最大的一个惊喜了。那么在多名外援离队，在整个的一个进攻体系完全瓦解的情况下，这个球队说实话，很难吧。我觉得跟头几年球迷的这种心气儿，头几年我们是争冠球队， 嗯， 对吧，我们距离冠军可能就很近了，可能 比埃拉不受伤啊等等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就能够拿到联赛冠军了。但是今年整体的一个情况都不一样，这个球队的水平确确实实的我觉得给不了别人太大的惊喜。相对来说你说踢山东鲁能打成一个一比二，是一度让大家觉得说有机会， 看出希望 能在山东身上拿分， 对，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了。只不过在惊喜之后又给了一波惊吓，来了一个零比五。如果不是零比五，可能比分是个零比一、零比二，我觉得球迷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失望吧。 但是就现在，我觉得一部分啊，这一部分观点来说的话呢，还是觉得零比五应该不是国安真实实力的体现，尤其是面对广州城。 足球比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悬的东西，你像广州城这个比赛，就 他都没想到， 只要打在门框以内，基本上就都进了。 对， 然后国安其实你看场上也很努力，包括西哲禁区前面那脚打门，打在门框那儿弹回来，也在努力的去进球，就是这个场上的场面吧，包括整个的一个绝对机会的这种过程来说，肯定不是一个零比五的局面，因为通常我们看零比五的比分，会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一边倒， 对， 可能是强队打弱队，有可能就相当于什么，像比如说巴萨去打个什么巴列卡诺，就是好的时候那个巴萨就是完全是一边倒的。但昨天这个比赛来说的话不是这样，他其实有更多的这种回合球，但是人家可能运气更好一些，处理的更好一些，但国安这边运气就不是特别好。另外的话，三天一场比赛，国安在打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球员整体的一个状态，包括精神层面吧，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下降。而且整个中超联赛很多球队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你像山东赢了海港之后，他接下来要打亚泰，那他球员的状态也一定是会有起伏的。但是真正的强队，他这种起伏调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一方面他板凳上人多，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训练质量更高，专注度更高，但是这些我说的优点在国安身上目前都是没有的。 但我觉得上一周的话确实是一周三赛，对吧？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呢都是很有难度的。那么你刚才也提到那些真正的强队人员的这个数量，包括他们的板凳的厚度啊，就能够及时调整。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你身体特别壮的话，你可能抵抗能力强，你可能这个恢复的就特别快。那身体素质稍微差点的话，恢复时间比较慢。那可能对于国安来说，目前遇到的问题呢，上一轮比赛你包括比利奇没有在场边，你包括呢这个教练组呢在真正的临场指挥调整的时候，尤其中场这十五分钟到底怎么调整的话，咱也不太清楚更衣室里的事情。但是就整场表现来说的话，应该这控球率还是不少啊。当然大家都说控球率不能够转化为胜率的话，你这没有意义。不过我相信呢，既然在场上有这种控制能力的话，缺的就是命，只能这么说了，缺的就可能就是这个机会。 是，那我们对于这场零比五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最关键的是球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今天晚上呢，国安队也是进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在比赛前一天，我们能看到比利奇的表态呢，就是说在上一场的糟糕情况发生之后，马上又迎来了一场很重要的比赛，这也是我们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我们要努力做好下一场比赛，当然也尊重下一个对手，认真的准备这场比赛。同时呢，国安队这边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是队员是张玉宁，他也说在上一场的失利之后，我们需要尽快的走出阴霾，全队现在已经专注在下一场比赛了，因为比赛时间的间隔很短，所以没有过多时间失望，要全力以赴的去备战下一个对手，这都是很官方的话。当然在提问环节有人也提到了李磊的情况，因为李磊被对方的俱乐部已经官宣了，瑞士的草蜢俱乐部确定李磊要加盟，所以就说接下来他还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比利奇的回答是说李磊的合同的确是快要到期了，留洋是很好的想法，能去国外历练呢也是很勇敢的，我会祝愿他今后一切顺利，他的合同还没有到期，目前还在为我们效力，身体状况非常不错，我们还需要他，现在还需要。这需要听起来也得是两边说着，要是真特需要了走了也挺麻烦的，但是呢走是一定的，而且是很快的。同时也有人问到说球队目前成绩压力不是很大，是否考虑后面的比赛当中去给年轻队员更多的出场机会。 那比利奇也说，年轻队员这个阶段一直都和我们一起训练和备战，而且呢在争冠组里面就必须为俱乐部而奋斗，所以必须尊重联赛，每场比赛为胜利去战斗，至于结果每个名次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其实基本上印证了刚才徐江老师说到的，这样球队本身虽然是在争冠组，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争冠球队这件事情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从自身的心态上来看，包括这样的表达上也来看，其实也跟球队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也一直喊出我们永远争第一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具体的目标可能不是那么的具象，是我们的雄心一直保持， 这个目标还是不变的啊。但是呢这个空有目标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不够的，还得需要有人。那么大家呢在这场比赛0-5输给广州城之后呢，还有一种球迷的观点，就是在进行这个人员战术方面的一些探讨啊。这个0-5的话呢，这个你说球员有责任吗？肯定啊。教练有责任吗？其实也应该是。那我觉得还有的说是俱乐部的责任。我觉得这些这个输球之后啊，就是各种问题暴露出来的话，大家是稍安勿躁。那么上一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还是从这个有一种观点叫结构性的问题啊，这是用户8216对吧，他说暴露了国安结构性问题。我说徐江老师对于这个结构性应该怎么去我们去理解的分析。 结构性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其实就是很多球迷会质疑说，你这个球队目前在打一个三后卫的一个体系，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战术阵型的一个问题，他们会觉得说咱们球员踢不了这样的一个阵型嘛。但是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目前的这个球队其实很难去真正的去踢一个四后卫，就是你如果还想打出国安以前的这种特点，就是你在中场要占据这种主动权，拿到这个控球权，那么在比埃拉、奥古斯托都不在的情况下，你只能在中场去加人。那么你如果打，其实就是如果你打四后卫阵型的话，很简单，你需要有，你这个阵容里面需要有一个边后卫加一个边前卫，但是国安恰恰是在传统的边前卫这个意义上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你在左边你可能说有李磊，但是左前卫是谁没有答案。那王刚现在是受伤了，那即便是王刚在的话，右前卫是谁你也没有答案。那么国安现有的人员配置决定了其实你只能去打一个三后卫的一个体系。那你三后卫这个体系来说的话呢，你又很尴尬，你在你的这个三后卫里面，你的所有的球员，你在场上这三个人其实都不具备，怎么说呢，就不具备挑大梁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这三个人你让他去打一个四后卫的双中卫都是别人的配角，那这三个配角组在一起不行。咱民间有句开玩笑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 诸葛亮， 但其实你真顶不了。 对， 那在没有于洋在没有于大宝之后，这三个人他缺少一个主心骨。其实你再回看0-5的这五个丢球吧，这个套路，很多球你都在位置上，你是因为个体能力不达标，你在一对一防守或者是一对二防守上，你人都在位置上，但是你就是防不住，那就是你个人的这种能力你出现了问题。那国安现在为什么他很尴尬，以前国安强是因为进攻强，你在每场比赛里面你获得的角球次数，你获得的这种控球的时间，你获得的射门机会，你是远远超出对方的，你是可以把对手摁在半场围攻的，那百密难得一疏，你总归是会有机会的。现在是你在前场没有效率，那么后场其实以前你的后场防守也是不行的，你真正打强，为什么国安以前打强队的时候基本上你也是赢不下来的，就是因为你防守强度是不行的，然后人家防守强度强，人家能够顶住你的进攻然后去打你的反击，你就出问题了。现在就变成了你的这个矛不锐，然后你的盾又不行，那所以这个比赛你就很难踢。那后面你说你去什么踢什么长春亚泰啊，这些球队对吧，之前的这种比赛碰到反击型的球队，你国安你都很难去打。所以不是这个结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你现在这些人员吧，只能你踢这样的一个足球。 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的大梁呢，这个可能以前好几根能撑住了啊，现在大梁呢少了好几根，基本上呢都是那些这个 基本没有承重墙了。 嗯，本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就是中超复赛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 嗯， 被徐翔老师一分析之后，从自己球队一看，有好多要担心的。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担心什么、 嗯。 各位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今天有好多朋友，大家担心的东西确实不完全相同。奎托斯担心的是无欲无求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荣成斋呢是说那肯定是担心咱们国安呢挺住别稀里哗啦了。燕林担心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嗯，另外永远的儿媳妇担心的呢就是别输太惨就行。其实这个担心有很多人提到的，这大比分呢、啊、就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的这种结果呀，让人是不愿意再次看到的。孙多林呢是说希望输球能够打醒国安别再掉链子，相信国安能够触底反弹。就是这触底反弹也得有一个动力，现在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找这个动力是什么。彭呢是希望赶快翻篇，别再聊这个大比分这事儿了，太尴尬了。这不是下一场比赛也很快就要来了吗？你得去做很好的调试准备，才能避免这种尴尬再出现。 说破无毒， 嗯， 而且明天晚上对深圳的话，这比赛应该从球队角度来说呢，虽然说刚才张玉宁也说了哈，我们无暇去真正再去这个复盘这个比赛， 嗯， 还要准备下一场比赛，但是我相信呢，0-5这样的一个大的比分的失利，对于教练和球员、俱乐部都是会有触动的。 嗯，然后7250担心的呢，就是说别把球迷的心伤得太大就行， 嗯， 当然球迷的承受能力也不尽相同。6645就说我的要求就不高，国安活着就行。就反正现在，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在争冠组里面的国安队是无欲无求的。 没错。 大辉698说担心的是就别再打比分输球了。然后9290觉得输广州城呢属于非常规的结果，肯定有原因，原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估计只有国安队自己知道。徐江老师在0-5之后是不是也听到好多这样那样的说法，就是大家在猜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这是一个开始还是这是一个偶发的现象，就是正好在这场比赛当中人家那五个机会人家都把握住了，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怎么看这个？ 嗯，我觉得还是更多是战术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嗯， 因为你比如说踢山东泰山的时候，那国安来说你是一个大部分时间其实你还是在主守，虽然你有一定的这种进攻，但是呢掌握整个比赛节奏的还是山东泰山这边，那其实把你阵型会压得会比较扁一些，但是你去打像广州城，那么可能你还沿用着以前的这种强队的踢法，那么你把整个阵型拉得很开，然后你的后卫线跟整个中场线整个拉的会比较开的情况下，其实你会给对手很多的这种机会，那对手的外援的突破能力个体的这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你的一个本土的后防线，说实话我觉得你可能再去踢这样的球队你依然会比较艰难。另外的话像广州城这个队大家也知道，其实头些年吧斯托伊科维奇带的这个球队他在进攻方面，我觉得这个基因这个 DNA 已经是有了很深的烙印，那即便是换了这个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是两任教练了，但是这些球员他还是会进攻的，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球队他去打你的这个反击你可能会比较难。就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你现在就是你前场没有压制力，以前的时候别人可能一场比赛也就有一个3-2次的这种机会，但现在的话你前场没有压制力，别人在打你的时候可能有10个这种机会，那如果把握得好开场不到8分钟进了2个，你整个心态各个方面也就都比较急了。 嗯， 那同样你打深圳你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深圳这边的话有一个快马叫阿奇穆彭， 嗯， 热辣天津的，你怎么去防他也是这种问题。所以包括你像国安那个时候踢得最好的时候吧，我觉得你碰到那种有快马的球队也是比较头疼的。当年你说这个大小摩托让整个中超联赛里面包括像广州恒大他也都会比较头疼这样的这种球员，所以国安我觉得守现在整个与防守来说防守的个体能力现在出了问题。另外来说以前国安防守靠谁啊，这几年我觉得主要靠金敏在个人能力， 包括金敏在韩国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其实他说的都是实话。那后防线可能真就是玩他一个人，玩他个人能力， 到处去补位。 对啊，他自己一个人干了两个人、三个人的活， 嗯， 但现在的话，没有这样一个人，你怎么去防？很难。 哎呀，这一说到结构性的问题，这大家就是深深的担忧了，都不仅仅是整个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在微博当中，牵着白雪的丁丁说，看发布会这意思，应该接下来对深圳阵容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所以他的两个字结论是够呛。向日葵0201说，没有新老交替就没有希望。那大家的意思是怎么着？还要给就是年轻队员更多的机会吗？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方面的选择吧。 嗯， 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吗？ 首先作为教练员来说的话，他没有义务说我牺牲自己的成绩我就要用年轻球员 锻炼新人， 除非俱乐部跟你明确有表态，然后跟你说了 成绩无所谓， 成绩无所谓， 嗯， 对吧？我对你成绩没要求，我不解约你， 嗯， 那我给你培养新人，这叫强制性的。 嗯， 包括像那时候广州恒大开始用新人的时候，是因为你每场比赛用新人之后单场额外给你加奖金，我记得是单场加个100万的奖金，那好，常常你都用新人带着踢呗。 嗯， 那现在你没有这个要求的话，我为什么要用新人呢？我作为我职业教练员，以后大家在谈到说我在北京国安的执教成绩的时候，一拉出来说好家伙这成绩，对吧？让这个打了0-5，那个打了0-4，你也是很难看的。 嗯， 所以职业教练他也很珍惜自己的这个履历的。如果踢得不好，对于他职业生涯来说是污点。另外的话，新人如果你真的能力强的话，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抢到位置，对吧？咱们有句成语叫破茧而出。 嗯， 这个破茧是你一点一点凭借你自己到了这个瓜熟蒂落的时候你自己挤出来的。不是说别人拿个这个手给你挤硬推出去的，那不是的。另外你像之前的这个足协杯，包括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比赛，年轻队员有机会出场，那你的表现如何呀？你在场上是不是被球迷称为这个复欢第二啊？咱就不点名了，对吧？年轻球员，嗯，可能咱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并没有用你自己的实力你赢得教练员的这种认可，对吧？另外的话，你说从狼队回来的这个也算年轻的，在场上你表现出的这种能力如何呢？我觉得也没有。包括你像今天我看了这个上海申花这边号称从意大利回来，从这个尤文青训体系，尤文 U17 的队长，就这种名声的球员，你来到中超赛场的时候，你感觉也并没有比别人强多少。所以真的还是要靠你的能力，你如果真的强，你像黄博文16岁开始踢中超了，对吧？真的是靠你自己水平，硬把你往上推，那我觉得可能拔苗助长，或者说你上场表现不好之后，那可能是一场灾难。 就现在首先别说有没有新人啊可以去担纲，那关键是呢，在现在主力这个位置上的这些球员的话，他是不是达到一个特别良好的状态的话，可能都是一个未知。 嗯，所以关于国安队的话题呢，我们今天有很多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包括前瞻一下下一场比赛。那虽然说不好打，但是呢也还是要迎头去来面对每一个对手的挑战，这个雄心和斗志是要一直保持的。我们稍微进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观点。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邀请了足球评论员徐江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刚才在微博当中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还有朋友在问说，哎，感觉徐江老师这是在找镜头吗？其实不是，是我们面前的放着电视在转播着正在进行的中超比赛。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同步关注着比赛的进行。 对， 所以感觉眼神一直是在往这个上方飘忽着哈。 对， 在看那几个单刀。 刚才结束一场比赛，沧州雄狮是2-1赢了天津金门虎啊。 嗯，所以 另外一场比赛是大连是赢了青岛啊，也是2-1。嗯， 这大家呢也都在跟徐江老师发表观点，也有很多人在提问。就说到前面主教练比利奇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职业教练，他是要考核看自己的指标的。那也有很多人在说，比利奇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中超赛季结束之后，在目前球队的这种困难之后，也要和球队会告别。这个事情应该是不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 嗯，我觉得会是，而且，这个疫情之下吧，那么疫情之下的中国足球，包括像联赛这种比赛中间的时候能去更改赛程，我觉得对于外籍教练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整个中超联赛现在的一个欠薪的程度， 嗯， 可能对于这些外援，对于这些外教都是让他们不可想象的。 嗯， 那与其这样的话，还是回到真正的足球的怀抱，回到欧洲足球的这个怀抱。我觉得让他们再继续留在中超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去接受。 嗯， 一方面文化方面，另一方面家庭方面吧。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欧洲人吧，包括像这些外援啊什么的，他们更注重这种家庭生活，所以让他们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隔离之下去踢比赛，我觉得很难承受。你没来之前，你可能你想象的中超联赛跟你真正接触的中超联赛是两个概念，这就是什么买家秀跟卖家秀。 就跟我们有球员出去之前，不是吴磊说在国内看到的足球跟到了西班牙之后看到的足球是两个东西，然后教练可能从国外来到我们中国执教在看到的两个足球 也是两个东西， 买家秀和卖家秀 都需要适应，都需要学习。 彼此之间都隔着厚厚的滤镜啊，可能看不到这个本真你自己心里原来想的那个东西。那是从球迷来说，我们放平心态说躺平，我们在争冠组做的无欲无求，然后耐心等着球队去重建。从教练来说，我职业的人，我可以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重新回到我熟悉的足球的怀抱当中。那俱乐部该做什么？他们总不能就只是坐着躺着等着这个事情变好向好，这个事情向好唯一需要去努力的是不是就是他们？接下来从俱乐部操作的程度这个层面会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嗯，首先最基础的吧，那么你还是要你的外援的一个配置嘛。那么目前国安队里面就只有一个外援，那今年就这样了。但是明年的话，你肯定是首先要把这个外援的名额你要买满。 嗯， 另外的话就是教练员这个位置，那么作为俱乐部来说的话，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说球队的这个高层的李明李总，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你这个球队你的方向是什么。如果你不想请外籍教练，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教练？比如说会不会给涛伟一个机会？既然现在山东这边是郝伟，申花那边用了毛义军，国家队又用了先后用李铁跟李霄鹏，那既然都愿意给本土教练机会的话，那我觉得作为北京的功勋球员， 嗯， 对吧，前国安的队长，那陶伟是不是也给一些机会？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国安的球迷，北京的球迷来说的话，可能0-5的比分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最扎心的，可能北京元素的这种缺失吧。 是可能更让他们觉得伤心的。 嗯，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陶伟、陶指导来带这个球队的话，会不会你会赢得更多的这种宽容，更多的这种支持？那球员嘛，可能现在就是这些人。另外的话，很现实的来说，就是国内球员的一些补充吧。那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预料说，比如说恒大明年到底有没有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恒大的这些球员其实是明年转会市场上的这种富矿，你能不能说去囤一些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俱乐部他自己去要考虑的。当然我觉得你量力而行吧，因为现在整个的中超的大环境不好，然后投资人的这种经济环境各个方面也都不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想说，其实挺感谢中赫这几年的这种投入，毕竟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带给了国安球迷无数的这种快乐，有一个足协杯的冠军，然后有队史最长的连胜记录，有亚冠联赛的最好的一个成绩， 嗯， 对吧？你不能说因为现在可能方方面面的这种原因吧，那么可能投入没有以前大了，然后就觉得中赫如何如何，我觉得没必要。在足球世界的这种历史长河里面，很多的这种豪门球队，或者说就不算豪门吧，很多的这种球队他也会经历过这种起起伏伏。你比如你我们小时候看球的帕尔马， 嗯， 那东西就没有了，对吧？然后格拉斯哥从这个苏格兰的霸主，然后你到了这种低级别联赛，然后你又重新的去回来，对吧？你包括其实每一个投资人，他真金白银的拿出了自己的这个腰包里的钱去投到足球里面，我觉得还是要报之感谢的，特别是这种私企的老板。 这边1908说要跟你握握手，说在咱俩得握手，因为他一直希望让陶伟能上位。然后包括他说在微博当中，在徐江故事会当中去留言，他说人老怀疑我是托儿，说肯定也是铁粉儿，所以这我们为您证明，您也是我们这屋的铁粉儿，也是我们这屋的托儿。 最近陶伟陶指导请我吃饭了。 给暴露了。然后荣成斋也说陶伟当助理教练也好多年了，是骡子是马该出来溜溜， 就是你政治都对吧，你都给机会了， 咱别挤得到政治那程度，咱们踏踏实实的特别从容的上来多好。是不是？然后说到北京元素，其实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那谢峰也能算个不错的选择吗？还是这些原来的教练，当然更多的人也提出陶伟，大会698也说这多年的老柱是该出来试吧试吧了， 让谢峰谢指导给陶指导当个助手， 当个助手。 那你说肖鹏指导、郝伟指导两个人，对吧？当时也是在山东也是做得不错，那现在一个马上是冠军队教练了，一个已经是国家队教练， 大家都觉得把这冠军已经装兜里了，一个马上是冠军队教练了， 是很稳妥吗？ 基本妥了 不会有什么大的 bug， 后边还有五轮比赛， 今天咱们就都把这些问题就给定了吧，顺便把李霄鹏指导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阵容这个团队也给定了。真的可以给提前给圈起来。就是说到中超，我们原本说到中超很困难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设想了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国脚不是大家还得是在中超吗？有的规划球员在中超还没找着下家，还没踢上球，就是从十二强赛回到国内这段时间，其实大家是荒废的，大家要么就在这样的中超联赛当中去继续的保持状态，要么就索性连比赛这样的状态都没有，我们回到十二强赛怎么办？ 没办法， 没 办法，就是 真干脆， 就这几个规划球员嘛，这几个巴西过来的这几个球员，其实打澳大利亚比赛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绝唱，因为当时也都分析了，因为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俱乐部的母公司恒大已经出了问题，已经开始欠薪了，那你欠薪的话，那可能中国球员我觉得没办法，那国家队征召你可能你还是要踢，但是你作为巴西球员来说的话，其实说实话对吧，好听点叫规划，不好听点就是雇佣兵，那你跟雇佣兵你别谈感情了，你就谈钱吧，你钱都不给人家给到位，那为什么要去跟你去踢呢？那另外来说，你说联赛已经不踢了， 而且他们不踢联赛也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不踢联赛的情况下回到巴西，他们也不会有很好的一个状态。就说白了，哪怕是说他愿意为中国国家队继续去效力，但是条件不允许，他没有联赛的一个状态，他整个属于马放南山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很难 很难。那接下来这个李霄鹏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 看对他的任务是什么， 对 吧？那么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我们的预期是什么？我们肯定没想着说你要赢日本，对吧？我们可能大家有要求，觉得说你不要输给越南，那就看你如何把这个底线去守住吧。那至于说他怎么去操作，或者说他怎么去备战这个比赛吧，那先看他整个的一个教练的一个团队，他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班子，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另外看他整个球队的一个名单的一个情况吧。但说实话，我不是很看好李霄鹏指导迅速捏合球队的一个能力，因为外籍教练他还是，你比如说他，你像杜伊刚来的时候也很快的就进入角色，多哈亚运会就打得不错，但中国教练不具备迅速进入角色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不是很看好。所以他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困难，因为联赛结束之后你说球员也不休息，而且陆续已经有开始有伤兵了，那你像王刚伤了，然后吴兴涵伤了，然后李磊的话 都属于快马类型的， 李磊的话你也没法再招他了，人家12月31号合同到期了，你该去瑞士联赛开始进入人家的那个冬季准备期了，你再把他招到国家队，我觉得你是在毁人家球员， 招来也不见得用，是吧？ 对吧？你招来你也不见得用，所以对于他来说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也不用特别担心，李霄鹏指导有这种化解尴尬、化解不利局面的这种能力，他会自黑会自嘲。 其实同时本身像这些客观的困难都存在的话，他也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对， 我想要的人，对吧？规划球员他没有，我就不能跟第一阶段相比，对吧？跟之前的教练的用人所相比较。再有一个呢，主力球员该伤的伤了，那这时候我用的新人是迫不得已的。 对，而且你说你打越南的时候，也就最后靠个侥幸的绝杀，你打了一个3-2，而且越南是多名主力是不在的，有4个主力是缺席的。那你现在你有多名主力不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踢越南，如果真的说输了，我觉得也不是多不能接受，我觉得大家球迷来说还是会讲理的。另外的话就是，从国家队这种建队思路来说，有些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尊重一些球迷的这种想法，这种民意。其实大家最多的不满意是什么？就是国家队的这种年龄太老了。那如果你真的球队年轻化的话，那我觉得球迷对你输球各个方面，我觉得多多少少是能接受的。你可以做一些讨巧的事情，让你处在一个有利的局面，就是舆论跟球迷能够为你给你把这个底线降得低一点。 这个刚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特别普说怎么刚还掏尾谢风，一下跳到国家级别了。 对，因为突然想到教练的问题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中超，大家今年接受这样的赛制，就是要考虑跟国家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是在为国家队整个所谓的备战，来把今年的中超联赛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赛制，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的，在12月底还要看继续看一周双赛、一周三赛的中超这样的一个赛制， 跨年了。 对，所以现在在进行的中超，其实也是在为明年1月要继续进行的12强赛要去做准备的中超，这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那说到李霄鹏带领的这个新的组建的国家队，从教练组的构成上来看呢，就感觉和他的这种关系已经稍微撇去一层了，就这个教练组的人员上面就有很多来自足协的这种议员、技术总监，然后其他的这些 各个岗位上的人员也都是可能自己的意思没有表达的那么多。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中超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有女足的消息，就是有女足的上海队的队员又被输送到法国去踢球，然后之前包括李磊又被官宣，然后现在我们好像大家的注意力又使劲往这个刘洋这个方向去转变，甚至今天有消息又传闻说要由足协来这样运作，去把我们的所有的规划球员由我们扶植转化成我们的海外的留洋球员，这样等到国家队有比赛的时候能够我们便于更好的去征召他们，有这种操作的可行性吗？ 嗯，这个想法其实是很久以前我们开玩笑的时候的想法， 嗯， 就是这些巴西的球员满足了规划条件之后已经规划完成了，你赶紧送他们去欧洲， 嗯， 你别让他在中超联赛这种低水平里面，对吧？你像埃克森越来越胖， 嗯， 然后状态越来越差，你就干脆就把他送回去。那现在其实也是，那这些巴西人回去之后，你只要不退籍，那么你满足，你依然满足为中国国家队去效力的这种条件，那么你回你巴西去踢球，或者说你像阿兰，你去土耳其也好，或者你去找施密特也好，你都可以，你回到欧洲联赛里面，你只要有实力，那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队能签你的。 嗯， 那其实这个呢是可以去操作的。 嗯， 那至于说人家真的回到欧洲联赛之后他还愿不愿意为你国家队去效力，能不能响应你的这种征召，我觉得就要看你去谈了， 嗯， 啊，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吧。嗯，其实你说有难度吗？我觉得也没什么难度。你说埃克森如果回巴西去踢球，相对来说如果他不在乎钱的事情，不在乎薪水的这种事情，那他找一个队踢还是很容易的。换句话说，你在中国都挣了大钱了，你在那你回到自己的这种原来的这种母队出道时的这种球队，你就一分钱不挣，你去给人家踢，那肯定是有队能要的。所以这个事儿，谈不上足协去努力吧，其实就是看人家球员怎么去想。 足协不努力的话，那就像前面说到的，到了国家队集训的时候能保证你回来这个事儿得足协努力啊。 嗯，那看钱说话呗。 就是， 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那国家队所有的比赛一场比赛咱谈一个出场的这种金额， 嗯， 对吧，我的出场费是多少，你跟他这么去谈嘛。 嗯，但是联赛到十二强赛这个时间也很短，就是大家正观望着，从十二强赛刚结束回来隔离的时候，洛国富就说我要跟国内的中超球队都接触接触，看看谁能去。到现在确定了，谈崩了之后，就是没有球队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状态。那基本上没有去继续用比赛的状态进入十二强赛的规划球员，对我们的帮助又在哪儿呢？ 嗯，基本为零，因为还是刚才说的，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圣诞节先是开个大 party， 天天的这个海滩上晒晒太阳，然后巴西的烤肉吃一吃，然后酒喝起来，舞跳起来，对吧？先这个愉快愉快，整个的体重就先增长起来了。然后另外的话，也不是说你回到巴西联赛，巴西联赛立刻就能接纳你， 嗯， 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我们是一月底吧。一月底的时候开始打日本那场比赛， 嗯， 然后二月初的时候打越南那场比赛， 对， 基本上在其实时间上也就剩四十天吧，这四十天的时间他们很难有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国家队在集中的话，他们回来之后基本上处在一个体能恢复期，所以指望不上，说实话真指望不上，可能勉强去打个替补吧。 当时真的进行规划的时候的话，恐怕想的是非常乐观的啊，或者说也是认为在一些措施啊，一些采取的一些对策方面的话呢，应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现在这个实际的情况，真是我觉得，费了半天功夫啊，结果呢没达到好的效果，叫什么事半功倍吧。现在还有这个听众，我觉得咱们还有点时间哈， 嗯， 我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可以延续到李磊的身上。 嗯， 哎，这我觉得我怎么在想呢，你说中国足球水平再不行啊，国家队的成绩摆在那儿，但是李磊呢以他个人的这种年龄啊，能够到瑞士超级联赛去踢比赛，我觉得这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30岁啊中国球员被 欧洲的二级联赛所接纳。我相信这个每次啊，一到了有亚洲球员啊到欧洲啊，这个尤其是中心舞台啊，我在联赛球员踢球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一些什么商业的开发呀，为了吸引的亚洲的市场啊等等。那我觉得就李磊去瑞士联赛，瑞士超级联赛去踢球这件事情，我觉得总得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证明一下中国足球还有些什么。 嗯，还有一些球员他心里面是有光的，是有梦想。因为李磊去瑞士这个事儿，早在刚爆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聊过，然后包括他也跟我说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走，他说他把整个这份合同踢完吧，然后呢也谈到了说去了那边之后呢薪水会少，然后在国安这边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他说那还是把这边踢完，这样的话相对其实从个人收入来说更好一点。另外的话瑞士联赛这边的这个赛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整个一月份是进入一个间歇期，他们联赛重新开启应该是1月底1月30号左右吧，我印象中。然后这样的话结束今年的中超联赛，然后李磊能够去那边去打这个赛季的一个冬训的一个准备期吧，其实对于他未来能不能踢上球或者能 非常关键 球队名单里边，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肯定是有牺牲的，包括像吴磊他一定是有牺牲的。所以对李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中国球员他还是渴望去欧洲去踢球的。包括今年我跟海滨坐下来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问海滨他去当时荷兰踢球的整个一个情况，虽然他没有获得什么出场的这种机会，但海滨说就相当于你打开了一扇门，你就知道了啊，原来足球是那个样子的。那对于他来说，人生吧，足球人生，职业球员的一个生涯，可能他会觉得会比较的圆满。那我觉得对于李磊来说，我觉得也是，你踢了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足球，你去看看，看看人家欧洲足球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我们踢的不是足球。 就周海滨去的时候去欧洲，其实他年纪还是挺小的。 他去的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他也已经 过了，就比李磊要小25、 比李磊要稍微的小，他是09年左右吧，09年左右去的，09年左右的话85他是24、25岁、这个年纪去了。但是他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他没有参加人家的赛季准备期，所以他刚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也进不了名单。然后后来呢当时选中他的那个教练下课了，走了，走了之后新的教练就更不会去接纳他了，那其实对于他来说是很尴尬的。另外的话欧洲的教练对于亚洲的球员，特别是中国球员，他不知道你中国球员的水平是什么。你比如像日本韩国，人家看过世界杯，包括有日本韩国那么多球员在欧洲在踢球，他是有一个认知的，但是对于咱们中国球员他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你又不是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就这个话题之前张成栋也跟我说过，他说我去德乙的时候，我去从葡萄牙转会到其他的这种联赛的时候，人家一看啊，说这个小孩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年纪就在葡萄牙的什么乙级青训体系里面，他知道啊，这是我们欧洲流水线里培养出的球员。 他有个概念啊， 对，其实就是给你盖了个戳，你是免检的，但是李磊海滨这些球员你都不是免检的，你真的需要通过这个赛季的准备期，你要去抢一个位置，抢一个名额，就是你能不能进这个大名单。 那就像周海滨现在在干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过这样留洋经历的这些球员，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在 中国足球的财富， 对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去以他个人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告诉大家，或者说在之间做一个这种连接的桥梁的作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的时候其实这些留洋球员互相他会沟通，会聊，给你介绍一些经验，他们就看他们自己的这种私交了，会说一说，但其实路还是靠你自己去闯出来的。你不像说国内的联赛，你比如说你从山东加盟申花了，